把烦恼交给荣威 Marvel X 电动智能超跑 SUV， 搭载 AI Pilot 智能驾驶辅助，时速0到150公里全速段自主巡航，放松手脚，车辆自动跟随行驶，更有等速500公里超长续航。荣威 Marvel X 现已上市，下载上汽荣威 APP 即可预约试驾体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一代，我们家男的多。 公公怎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是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许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委屈都不能画漫画。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拉 架。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这周呢，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相声名家表演的单口相声和对口相声。上半时呢，要为您播出的是常宝霆白全福这对黄金搭档合作表演的大审。大审又叫大审案，又叫大审匡供。这个段子呀，在传统作品当中应该算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因为它的戏剧矛盾、人物感、情境感特别的强，表演效果呢也尤其的火爆。下面我们就请您欣赏常宝霆、白全福两位老艺术家的珍贵录音。 这回又该你表演了。 可不是吗？ 这个天津的几位相声老演员观众都是比较熟悉的。哎，北京有几位相声老演员你都认识吗？ 不但认识 啊， 而且我们还经常联系。 哦，相声演员跟相声演员还常联系。 联系。 那沈阳有几位相声演员？ 有联系。 哦，也有联系。 嗯。 上海呢？ 有联系。 哦，黑龙江 有联系。 石家庄 有联系。 四人帮 有联系。啊，我跟四人帮有什么联系？ 哦，现在跟四人帮没联系了。 哎，这原先也没联系过呀。我说你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这着什么急呀、啊？不是说你跟四人帮有什么勾结算联系，受过四人帮迫害没有？ 受过， 这不就是联系吗？ 这叫联系吗？这个 有多少人受到迫害？ 就是 啊，他们制造了多少冤案、假案、错案？ 嗯， 我们想一想。就那个时候跟旧社会有什么区别？ 哎， 我们都从旧社会过来的，深有体会。那个时候那就是草菅人命、私设公堂啊。 嗯， 最厉害的有的时候他们抓差办案办不着了，抓个好人冒名顶替，把这好人抓去定了案了，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是啊， 他有各种的办法。 嗯， 像你这样聪明不聪明？就你这么聪明，就你这样的、 嗯、 到时候让他们给你抓走了，判了刑了，你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信吗？ 我不信。 不信？ 哎， 你要不信我给你表演表演。 可以啊， 我来了这趟。 好啊， 不知不觉的我就能给你带走。 你来来， 信吗？ 嗯，这个相声啊 啊，在这儿说呢。 啊 姓什么？ 姓白呀。 啊，叫什么呀？ 白全福。 干什么的？ 说相声。

有老头啊，有老婆。这老头呢，顶的是大兴爷二兴爷；老婆呢，顶的是大兴姑二兴姑。他们一来的时候一附体，有记者，什么呢？有安静，一打哈欠就来，一打屁粉就走，一打哈欠一来，口眼歪斜，把这病人呢就送这儿来了。哎呦，您给看干嘛，大娘？啊，点上香，烧完了也不知道他手干嘛。啊，你打哈欠，嗯，好，走，这神人来了啊。哎呦，您谁呀？ 我谁呀？我是大仙姑啊。 哟，大仙姑来了，来，您看看。你给病人瞧瞧，哎，您说说病源，给开个方，他一开方说病源，连说带烫，你那个病真不轻，白天烧，夜了冷，你不想东西吃，脑袋疼，到何辙？哎，是这意思，不想东西吃，您给开个方吧。哎，撒红枣啊，两片姜啊，白开水呀、啊，沏红糖啊，这能治病吗？这个，嗯，哎呦，阿克掏出手绢来，擦擦眼泪。哎呦，神仙走了，刚才谁来了？大仙姑，说病源了吗？说了，开药方了，开了，还说什么呢？什么也没说。大仙姑走了，跟我说了，叫明天这看病的来呀、啊，带五斤香油来。啊，我那海灯啊，没油了，添海灯。啊，哪是添海灯啊？他想吃香油了。那我说白全福，你别损德。哎，这是真的。哎，您要说是真的，这回这么办？我有个主意，他正跳着呢。撒红枣，你就在院里一嗓子查户口，您看他怎么样？正跳着呢，撒红枣啊，两片姜啊，查户口。阿雀，哎呦，你们几个这坐着，哎，咱们回家来了。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白全福先生表演的小段跳大神，下面再请您听一段珍贵的历史录音，常宝霆白全福在上个世纪50年代录制的大砂锅。 老没见呢， 可不是嘛，打解放以前呢就有几年咱没见了。 您不是那个，您不是那个全白吗？ 对了，你叫全黑呀、啊？ 不是，您不是那个哦，对，白福吗？ 对，我还五福呢。 啊，五福的吗？ 那哪儿叫五福的？ 您是那个白全福白福全福全，哎呀呵。哎呦，全家福！ 好说素食锦，我说你有吃上了。 谁素食锦？ 到饭馆子要菜了，全家福。 您，这么些年咱没见了，我把您给调了。 对了，我呀把你给丢了。 你这怎么说话呢？ 你怎么说话呢？ 我把您这个名字呀给忘掉了。 这忘掉了也没有给人家改名改姓的。 您叫什么来的？叫 白全福。 啊，我记得有点白似的。 对了，您就别着吧了。 啊，白全福。 哎，他那个时候你干什么来的？ 您忘了，那时候我不是正干那个机行的吗？ 哦，机行。哦，对了，鸡鸭行。 不，机行， 买卖机器。 嗨，机行。 什么机行啊？ 就是遇上机会赶行时，哎，我这么一叨叨呢，钱就算到手了。 啊，你是偷鸡倒把的。 哎，你嚷什么呀？打解放以后我不干那个了。 这多新鲜呢，现在还干也得成啊。 要说过去就凭一张嘴一个电话一眨眉眼的功夫， 怎么了？发大水呢？ 钱就算到手了。 哼，哎呀，你瞧你这表情，哼，纯粹是奸商。 哎，你可别这么说啊。 怎么说呀？